也讨厌这一刻亲密，就让我继续吻不到你的脸，烧尽放肆的热情，流浪的孤单好像爱情，越得不到越讨厌这一刻亲密，就让我继续吻不到你的脸，烧尽放肆的热情。就算很短暂也 之中，你是否会来拯救我？ 声还在回荡，感情的迷惘多半狰狞的模样，一个人得累积多少疤，需要痛苦几次去挣扎，该选相信原谅或不妥协不虚假，幸福才会到达。不承认还有伤让我倔强，管我爱我也偷溜刀枪，不敢为痴情变得疯狂，当心能摇晃乱逃离现场，不承认还有伤给我荒凉，太悲观所以就太奢望，不轻易温柔伪装坚强，疲惫的渴望戒掉胡思乱想，